这是 David Barnes 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，英国伦敦2006年9月，唐诗300首卷一第31首《系次须臾县》为应物。洛凡窦怀镇，亭坊临孤驿，浩浩风起波，明明日沉细。人归山郭岸，雁下庐州白。独夜忆秦关，汀中未眠客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